好想听你的声音，没有机会的啊，为什么让我孤单？望着你，我日渐消瘦。

比眼泪更真，但愿笑声像一滴滴吻。